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黎明演唱的《天才白痴往日情》，张震岳《爱我别走》， 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， 林忆莲《伤痕》， 女人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， 梁咏琪《胆小鬼》，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着我的小鬼， 水木年华《一生有你》，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 容祖儿《挥着翅膀的女孩》 ，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。 齐秦《外面的世界》，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。 赵咏华《最浪漫的事》，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。 李宗盛《凡人歌》， 你我皆凡人，生在人世间。 辛晓琪《两两相望》， 老头头人渺渺，青春鸟飞去了。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此刻看看时间，刚过五点，你是否还半梦半醒呢？为你送上这一首蔡琴的歌曲《最后的梦》。 让我知道你的窗户是哪一个，让我知道你的窗帘是什么颜色，让我知道你出门时会不会留一盏灯，让我轻轻地悄悄地在你窗外唱首歌，让我知道你的窗户是哪一个，让我知道你的窗帘是什么颜色，让我知道你出门时会不会留一盏灯，让我轻轻地悄悄地在你窗外唱首歌，让我默默地表示这份祝福在我心中，让我深深地藏住这份幸福在我梦中，不能要只是不要惊动我最后的梦。 知道你的窗户是哪一个，让我知道你的窗帘是什么颜色，让我知道你出门时会不会留一盏灯，让我静静地悄悄地在你窗外唱首歌，让我默默地表示这份祝福在我心中，让我深深地藏住这份幸福在我梦中，不能要太多，无法符合我一是不要惊动我最后的 音。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 我们听到的是辛晓琪演唱的《风之彩》，之前的那一首呢是周华健带来的《挚爱吾爱》。千千阙歌这时段还将继续请您欣赏莫文蔚演唱的《没时间》，张震岳《爱我别走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黎明的经典粤语歌《天才白痴往日情》。 忍心抛弃，往日情疑问一片凄声凝苍天，太狠。鸟倦话影孤单，无奈美梦顷刻吹散，往日情未泯一片凄声凝苍天，太狠。暴雨中相亲相与共，梦已空太匆匆，泪暗涌偷偷心底送，遍地红叶怨秋风。再会难呼不返，寒夜对月几番嗟叹，往日情未泯一片凄声怨苍天，太狠。

融化我的姿势，这样的拥抱能让风雨停止，可以放心放肆，不必多做掩饰，就叫我孩子，孩子在你面前觉得真实，让我露出本来的样子，自然说出心事，就叫我孩子，孩子真心何必太多言辞，这是我最想要的名字，只有你懂我赤子的心从未消失，就叫我孩子，孩子在你面前觉得真实，让我露出本来的样子，自然说出心事，就叫我孩子，孩子真心何必太多言辞，这是我最想要的名字，只有你懂我赤子的心从未消失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这时段我们还将继续请您欣赏彭佳慧演唱的《爱搁浅》，光良《如果你愿意》，江美琪《第二眼美女》，张学友《纽约的司机》，驾着北京的梦。 爱沉默突然，我心中有太多问号，自己跟自己纠缠，借灵魂相爱本来就困难，把你转身模样描成轮廓，藏在记忆中不常翻阅地方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熟悉陌生的人在世上，爱搁浅在某个地方，没入这城市汪洋，时间的巨浪将两个人从此后远远冲散，爱已搁浅在某个地方，只是当时找到新的港湾。 生的人在世上。 年代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芳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总是过去的不说明理，等待一次新的涟漪，懦弱的心不再觉得空虚。你让自己变得捉摸不定，却苦了一个想停泊的心。如果你愿意，如果你愿意，如果你愿意。 最重要，哎呀呀，明天的事谁知道？哎呀呀。

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逃去哪里。没关系，这一刻要随意，什么全都不用理，麻烦都随他去。睁开眼一瞬间，看到来自 改革开放，脉搏涌动，一道声音麦浪，带你感受它的历史沧桑。城市印记，无限光芒，一束熠熠光辉，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。全国40家音乐电台，用歌声照亮城市，一起唱响改革开放40年。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城市歌曲大展，我的城市，我的歌。今日歌曲《嘉陵案》，推荐单位重庆文艺广播。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重庆文艺广播，正在为您带来的《我的城市，我的歌》，我是郝帅。重庆是座山城，但也叫桥都。长江、嘉陵江在这里交汇。随着改革开放，城市不断的建设发展，截止到2017年，全市范围内已有上万座桥。在桥上看两江交汇，是除了爬坡上坎之外最大的特点之一。观江中美景或者泛舟江上，都是游山城不可或缺的项目。现在又多了一个领略江水的方式，不信你听。 嘉陵岸亘古不变，看尽世间改变，点点渔火在你我眼前，是那样温暖凝视着江岸。还记得儿时的画面，老屋天坎就在我的身边，晚风吹来夏夜里的虫鸣，陪着我成长，留在我心间。流逝的日子像一条船，带着我离开到遥远的 现在听到的这个温暖的声音，来自于我的同事，重庆文艺广播活力早高峰主持人海峰，他演唱的单曲《嘉陵岸》。歌曲当中满满的家乡情怀，以重庆嘉陵江为创作主体，融入嘉陵江岸的大树、老屋、田坎、夏夜虫鸣等等意象，描绘了一幅每个重庆孩子心中成长的画面。旋律清新上口，编曲也是融入了苏格兰风笛，增加了岁月更迭的感觉。这首歌在网易云音乐的评论数达到了450多条，像今日重庆、人人爱重庆等本地资讯博主也都转发了这首歌曲，阅读量超过了50000多。 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贺林，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，寻找诵读人，邀请您和我一起诵读经典。微信搜索诵读小站，12月31号，我们用声音来跨年。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， 千里冰封，万里雪， 浓缩时代印记，抒发家国情怀。12月31日22点，联动全城，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、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、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，

岁月的声音。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再说什么已太晚，不管心里多遗憾，该让你离开别腐烂，若是爱让你有说明白吧，别隐瞒，你心不在了怎么办，为何不就在这里散，当爱已不再温暖，它只是牵绊，又何故让它再纠缠，纠缠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赵传演唱的《我的心好乱》，继续请您欣赏林忆莲的经典歌曲《伤痕》。这首歌之后是谢霆锋演唱的《无声仿有声》和梁咏琪的《胆小鬼》。让你这样醒着数伤痕，